说什么都不要错、哦、我来我只想烂烂的烂烂的恋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一世一世赖着你，我只想烂

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吧。 With you.

far